天河之恋这样的一首歌，词曲的意境非常的空灵优美。王百合的演唱呢，使这首歌曲啊尽显飘渺，一首悦耳动听的抒情歌曲，极具有音乐色彩的前奏，把听众引领到了一个特定的爱情画面当中。王百合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演唱方式，诠释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。那淡淡的愁，千年等一回，相思也妩媚，不仅仅是伤感和不舍，更是一种力量。这或许就是歌手王百合她独特的魅力。来自王百合《天河之恋》，上播两周得票68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硬翻音乐，刘子琪担当，跳空进榜第八名。 不管风吹雨打，坚韧顽强，道路坎坷无比，挺起脊梁，守住一个信念，向前闯，连接世界未来，奔向阳光。 这首歌反映了时代的呼声，展现了人民奋斗、陶冶高尚情操的歌曲佳作，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很多朋友的目光。这是为徐围新区开发建设七年来所创作的一首歌。刘子琪，他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文工团的青年歌唱家。这首歌担当充分地展示出了徐为人坚定的信念、执着的追求、忠于职守、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。由徐为、刘子琪作词，王毅歌作曲，担当跳空进榜第八名，得票711票。第七名，广州新艺演艺，陈雅森、苏乐亚、齐齐格，命中注定遇见你，跳空进榜第七名。 前来白云写下了天意， 春风中你走来潇洒又帅气， 认真的表示你有情也有意， 慢慢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。 我的生命之中注定遇见你，今生今世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有准备，那些甜言蜜语，只能让我爱你胜过我自己。 我的生命之中注定遇见你，今生今世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不要你的承诺、花言巧语，只要一生守护。 生命之中注定遇见你，今生今世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没有准备那些甜言蜜语，只能让我爱你胜过我自己。 今生今世只想和你在一起， 在一起。 前世的缘分让你我今生相遇，在春风拂面的季节里，一朵爱的花悄然地盛开。最温暖的爱恋是朝夕红尘里的相伴，不用花言巧语，只需要我在你在，我们的情谊就在。四季当中，我们守着相遇之后的每一秒光阴，占不尽的风华，雕刻着我们如歌般的清欢和浪漫。唱作歌手陈雅森携手苏格亚七七格献唱的《命中注定遇见你》，陪你青丝到白发，那是缘分里的浓浓痴恋。跳空进榜第七名，得票790票。第六名，北京节气音乐歌者谢林，《三月的风》。 风啊吹啊吹啊吹啊吹啊，吹过那高高的山峰，吹开往事尘封的梦。 2017年，歌者谢林带着他的原创歌曲《三月的风》走进了听众的视野，用他那朴实不失华丽、柔情而不失阳刚的歌声，表达出人们对新一年的感悟和态度。正如歌曲当中唱的那样，风，三月的风，吹走了冬季，带给你春意。春天阳光温柔地对着每一个人微笑，鸟儿在歌唱当中飞翔。歌者谢林，《三月的风》上榜两周，得票854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这里是第101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，威肯音乐王野，《不是过错的错过》。 我看起来是心事重重，可以承认，其实我不快乐。灯将影子拖成了寂寞，回忆在这条街穿梭。我不要这样的生活，能不能让我断了想你的念头？倔强不肯说，想你不是突然却无处可说。回首那些年的懵懂，这些年的匆匆，感受不是过错，是错过。爱你是我当时放手的理由，但是不懂得把握。我保持沉默是逃避的内疚，不知这样是不是可以把心掏空。 因为王野非常钟爱这首歌曲，再加上歌词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当终于在香港的录音室当中来配唱的时候，王野以低喃式的语气唱出了第一句，就深深打动了以配唱严格出名的制作人郭伟聪，再加上运用了大量的弦乐编曲，更加凸显出王野沙哑又动人的歌喉。 这是来自王野演唱的《不是过错的错过》，上榜四周得票876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有才巨星文化，谢有才，《如果我消失》。 如果我消失，你会不会哭？今天熟悉的脚步，来生变成陌路。 2009年，谢有才他以一首《爱一万次够不够》震撼了乐坛，歌曲迅速窜红大江南北，得到了无数的荣誉和赞美。谢有才他的歌声脱俗，唱出了深情与悲情的交融，感性与理性的碰撞，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。这是来自谢有才《如果我消失》，上榜七周得票92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台湾飘儿音乐，任成浩，《人海》。 谁住在你屋里承载看不见的未来？现实太多无奈，把我变成无赖，脾气越变越坏，朋友变见外，生命太 电影《江湖之义字当先》影片一经上映呢，就收获了观众的广泛好评。其中主演任成浩，他演唱的这首《人海》，要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，希望那些感觉到迷茫的朋友能够寻找到自己的方向。这一点呢，也与影片《江湖之义字当先》正能量传递的主旨相得益彰。浮浮沉沉，希望更多迷茫的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，看到未来的希望。来自任成浩演唱的《人海》，上榜九周得票97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，晴天工作室，陈娇，《我爱的男人变了心》。 我爱的男人变了心，他夺走我所有的爱情，是我不够美丽，或你存心故意，也许应该问问你。我爱的男人变了心，他夺走我所有的爱情，是我自作多情，或你太过多情，都是你虚伪的爱情，是我自作多情，或你太过多情，这是你虚伪的爱情。 陈娇她被称为甜美教主，她曾经呢是东方妞妞组合的成员大妞，她从小呢就学习舞蹈了，她呢辨识度非常高的嗓音清澈又甜美，性感柔润，十几年来不知道得到了多少权威流行乐金曲榜的桂冠榜首。陈娇，《我爱的男人变了心》，上榜十周得票101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0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，恭喜滚石唱片郁可唯《电梯》。 七层搬来了一堆 新婚男女，昨天和我在电梯偶遇，他没听到他的叹息，9:03的4突然又宿醉了，他的心 电梯这首歌，音乐里充满着写实派的画面，讲述城市当中你我熟悉却又陌生的种种际遇，描绘了一部电梯承载的悲欢喜乐。随着旋律的悠扬起伏，郁可唯唱出充满戏剧结构的电梯人生，感悟时间的分秒流逝，体会着现实当中的百态命运。郁可唯电梯上榜四周的票1089票上升一位，夺得第10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。支持您喜欢的歌曲呢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。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港台榜再会。 如果爱是座公寓，心高高低低，门开启再目送你离去，在这密闭空间里，大胆地想象你倾听过你的呼吸，带我回到那一天孑然一身去去擦肩相遇，后来的路人甲乙曾经相爱相厌后相弃，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。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98.6、晴天工作室、三奴公社、台湾票儿音乐、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。 你好，欢迎你来收听第101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。节目一开始还是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01期港台榜的排名，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，滚石唱片831不关你的事。 都不关你的事，别想太多，没有你没什么，我不脆弱，不甘心不懂破，只是对偶尔不太受控。都不关你的事，别再啰嗦，越温柔越温厚，越多心痛，别拆封旧伤口，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。别想太多，没有你没什么，我不脆弱，不记心不当破，只是泪偶尔不太受口。都不管你的事，别再啰嗦，越温柔越温厚，越多心痛，别拆封旧伤口，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。 再闯进我的生活，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，从今后我们之间剩下我，关于你的事不关于我，不关你的事放我独自寂寞。 这是831为电视剧《浮士德的微笑》演唱的歌曲《不关你的事》，票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823票。第九名，华研国际《动力火车》《迷汤》。 于是我卸下了翅膀，把自己释放，不再急于飞翔。穿越了时光，双眼都闭上，心变得好宽敞。 在夜里的天堂，再不需要伪装，可以放过自己的地方。 想再逞强，把一切都遗忘，静静的安躺在你的身旁。 迷汤这首歌呢，绝对是动力火车出道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尝试，由曾经为阿令、华晨宇等歌手创作的新生代音乐诗人王子来谱曲，歌词呢则是来自作者武雄本身的故事。武雄老师想起年轻的时候在水族馆工作，寒夜哦，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，妈妈一碗充满爱的热汤消除了他一身的疲劳，因而呢写下了这首歌曲非常浓情的《迷汤》。上榜两周得票8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索宁乐信《白色情人节》。 我的歌你记两句就够，前奏唱不到副歌，疲惫的心想放手，风筝飘到远方，剪掉线任它流浪，我想要唱完副歌，让决定能决定快乐。

在妈妈眼中，一对娃娃的小手比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珍贵啊。可惜的是，娃娃有的时候恃宠而骄，以其任性妄为往往令他又爱又恨。这个题材呢，是我们由娃娃小手拖着妈妈开始，到历经失意管教其觉悟之后，长大了仍然愿意拖着他爱护他的故事。愿天下人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，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。国家问幸福享受上榜三周，得票99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01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。本期港台榜第5名的歌曲是来自潮水音乐张信哲《夏夜星空海》。 爱从不占有，爱从不保留，今生和你相遇，我已经足够，我愿意等候，我叫我坚持。 张信哲尽管已经在华语歌坛占有一席之地，但是呢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音乐上的探索努力。2016年对他来说是一场忙碌也是相当充实的一年。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，我们领略到了他的唱功相当了得。2017年首播单曲《夏夜星空海》，这是为戏剧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所演唱的。张信哲《夏夜星空海》上榜四周，得票1014票。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华语世博泰和音乐郭美美，我会一直想你。 面对所有矛盾，去慢慢提升我内心的坚韧，克服命运的残忍。我会一直一直想你，毫不回避，等感伤一点一变成真心，感到清醒有好多 曾经他唱过不怕不怕哦。对于爱情纯粹专一的郭美美，在录音的时候一直跟情歌天后的御用制作人蔡尚文纠结，唱我会一直想你，他就问到底这男主角死了没有啊。对他来说，爱没有了就再继续下一段恋爱，不会一直想着那个不爱的人，只有死了的爱人才会一直想念。我会一直想你也宣告着歌手郭美美她回来了，上榜五周得票1065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。第三名亚神乐杨乃文如一， 算是对 杨乃文的新专辑《离心力》当中的歌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气势如虹，自发行以来一直都是好评如潮的，让杨乃文年后一开工就是满满的各种工作。过年期间充分休息调养之后呢，杨乃文也笑称自己已经调整到了最佳的状态，工作忙碌充实很好。杨乃文如一，上榜五周得票1156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海蝶音乐 By Two 桃花旗袍， 像那件桃花旗袍，青色绣花可人家笑，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，踮起脚尖像风般的跳，桃花满园蝴蝶知道，是情花意微妙微笑，桃花旗袍好的味道，我等的你终于来到，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， 桃花这是缘分里最曼妙的寓意了，而旗袍呢是中国医士最婉约的哲学，两者在音乐上的结合就如最强华人双胞胎唱跳组合 By Two 遇上内地最摇最电的耀乐团，迸发出了这首桃花旗袍，让你眼前一亮却又耳后余音。 By Two 桃花旗袍上榜五周得票1189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0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华研国际动力火车只愿和你相爱。 你把我的心墙打破，是你的拥抱救赎了我，曾经的错曾经的痛，愿意当成故事对你说，我想要跟你双手紧握，绝爱在我心中复活，为你承诺为你追求，风平浪静的以后， 你的手是热的，你的爱是真的，跨越桑田沧海，回应我的呼喊，让我心动，让我感动，让我再也离不开。 每一天，我只愿和你相爱， 相遇命运的安排。 爱是依赖，爱是崇拜，是灵魂的温暖， 永远在眼，只要有你陪伴。 只愿和你相爱这首歌是动力火车出道近20年来第一首浪漫的对唱情歌，和小师妹严艺格一起来合唱。歌曲描述了打开心房重新相信爱情的那种心情。动力火车说这是新专辑当中最特别的一首歌，过往动力火车都是两个人唱，这一回三个唱将来合唱，从歌曲的分配、诠释的方法到唱和声，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。动力火车只愿和你相爱上榜六周，得票1223票，上升两位，夺得第10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。节目的最后呢，还是要提醒您，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开通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最后，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，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，下期节目再会。 是为了我们相遇命运的爱， 专心地弹着你的吉他。喂，你现在睡着了吗？有没有梦见我呢？想象着你嘴边露出一丝微笑。Sandy, come on my baby Sandy, I miss you so much Sandy, how can I let you know? Oh, oh, Sandy, you are so lovely, Sandy, I need you so much, Sandy, how can I let you know?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有你的每个清晨全都不一样，哼着音符把所有烦恼都遗忘。张开我想念的翅膀， 在做什么，有没有想着我呢，还是在专心地弹着你的 guitar way。 你现在睡着了吗，有没有梦见我呢，想象着你嘴边露出一丝微笑。桑迪 Come on my baby 桑迪I miss you so much, Sandy. How can I let you know? Oh, Sandy, you are so lovely, Sandy. I need you so much, Sandy. How can I let you know?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有你的每个清晨全都不一样，哼着音符把所有烦恼都遗忘，没你的每个夜晚我还是一样，背着你一个人张开我想念的翅膀。嘿，你现在睡着了吗，有没有梦见我，梦见我就告诉 京时间21:00。